在一片只求好唱艺妓、重口味或者说流行匠气的情歌浪潮当中，莫蔚的专辑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都市的新的感性，深刻的歌词和敏锐的观察以及真挚的情感，再加上莫蔚或动或静的精准的演绎，都让她的歌变成这个时代最好听、最让人回味的国语歌。 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不懂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心墙，有一 张惠妹在这首歌里把爱情的失落感用慢慢的旋律和淡淡的演唱一点一点的铺开来，所以成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蓝天》。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听到同样拥有着个人的光芒和魅力的不可取代的王菲。 中我在等，那最终。

世上纷纷扰扰颠倒的黑白， 这首歌叫做《苏三起解》，这出戏呢其实是京剧《玉堂春》当中的一折，也是这个叫做苏三的女人最凄惶的一段人生。一出公案审出了一段姻缘，而哭哭啼啼的悲剧又成了喜剧，倒也是十分有趣的段落。所以京剧里面苏三的桥段显然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周志平的这一版流行歌曲里面的《苏三起解》却是无望的忧愁和等待的命运。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也跟一段戏剧有关，这是来自于2008年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徐佳莹的比赛期间非常著名的参赛曲目。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跳被心跳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喂，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大点声。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成为资本家。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在当年上映之时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他的导演张婉婷把自己当年就读香港大学时的求学经验投射在作品当中，让这部电影成为一部兼具历史视野和个人感怀的影片。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能够找到《廊桥遗梦》或者说之前由黎明出演过的影片《甜蜜蜜》的影子。电影里黎明和舒淇饰演一对70年代的港大学生，原本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黎明被囚，导致两人分手。不料事隔多年，当两人已经各自婚嫁之后，却意外重逢。 要不是你头铺满了尘埃，我怎么知道你曾经等待？要不是准备忽然停下来，怎能体会过去是怎么愉快？走过人山人海，眼看着烟火灿烂的舞台，以为就这样一直亲吻，一直拥抱，就不会分开。等不到天昏地暗，站在眼前是一生最值得的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等不到天昏地暗，这就是我们命运最合理的安排。最亮丽的月亮经不起天长地久的等待，要不是钟摆忽然停下来，怎能体会过去是怎么愉快？走过人山人海，

个讨心人，而我却爱你那么深，爱你一生不后悔，一辈子守在你身边。心永远不离分，只要你轻轻的一个吻，我愿意用一生去等。爱你一生不后悔，一辈子守在你身边，不要错过你的爱，它不能分。心永远不离分，只要你轻轻的一个吻，我愿意用一生去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们总会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相比今天之前所放过的黎明、刘德华和梁朝伟，我们接下来的这两位呢，都算不上是在演艺圈或者是歌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人，但是他们的确是两个非常好的歌手。第一位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张志成。他除了非常会唱歌之外，而且是一个作风相当低调的歌手。 喜欢上可以在山里靠近你的雨天，喜欢上可以轻轻反复想着你的黑夜，喜欢的感觉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带着一种温暖的香味，把我紧紧地包围。发现是微笑的春天，哭的路。 张志成带来《诗人》，接下来是我们大牌主打歌今天的最后一曲，来自于季如锦。季如锦当年在香港推出唱片的时候叫做季妍妍，后来呢回到内地发展，还是改名为季如锦。虽然说这些年他没有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很喜欢他骨子里非常自然的声音。这首歌带着一股都市当中行进和向前奔跑的气息，追随 遥远的城镇，陌生的人，在春天的夜里，我想念你们。夜风中传来了你们的体温，我知道你们善良，你们单纯。回家的路上依然起了灯，谁说我看不见未知的前程？一路上走过来，没有人在等，每一处都是你们敞开的门。孤单的旅途，我不觉得冷，背囊里装满了想你的温存。晨晨缓缓思念这样的认真，走一步进一步，连心跳都动人。就让我走吧，马上就出发，到城市到乡村，到有你的天涯。有欢笑有泪水，有回荡的歌声，曾经有将来，有从容的一有欢笑，有泪水，有回答。